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南信解品第34-3。善现五眼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五眼清净。可以过，是五眼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六神通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可以过，是六神通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佛实力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佛实力清净。可以过，是佛实力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无所谓，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是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可以过，是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无往事法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无往事法清净。可以过，是无往事法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恒住舍性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可以过，是恒住舍性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切智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智清净。可以过，是一切智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可以过，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可以过，是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可以过，是一切三摩地门清净 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欲留果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欲留果清净，何以故？是欲留果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可以过？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独觉菩提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何以故？是独觉菩提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何以故？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可以故？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与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色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色清净，何以故？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何以故？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眼处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眼处清净，何以故？是眼处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何以故？是耳鼻舌身意处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色处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色处清净，可以过？是色处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可以过？ 是声香味触法触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眼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眼界清净，何以故？是眼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何以故？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耳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耳界清净，何以故？是耳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何以故？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鼻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鼻界清净，何以故？是鼻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香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何以故？是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舌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舌界清净，可以过？是舌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可以过？是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身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身界清净，何以故？是身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 一切智智清净，即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可以过，是处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仙，意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意界清净。何以故？是意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可以过，是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地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地界清净。何以故？是地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何以故？是水火风空世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无明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无明清净。何以故？是无明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形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何以故？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可以过，是布施波罗蜜多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可以过，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内空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内空清净。何以故？是内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可以过，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真如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真如清净。何以故？是真如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何以故？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苦圣地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苦圣地清净。何以故？是苦圣地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可以过，是即灭道圣地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色境律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色境律清净。可以过，是色境律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可以过，是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八解脱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八解脱清净。何以故？是八解脱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何以故？是八圣处，九特地定，十遍处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思念住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思念住清净。何以故？是思念住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何以故？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三线空姐团门情景及一切制止情景，一切制止情景及空姐团门情景，可以过是空姐团门情景与一切制止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无相无缘解脱门情境及一切制止情境，一切制止情境及无相无缘解脱门情境，可以过是无相无缘解脱门情境与一切制止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菩萨实地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菩萨实地清净，可以过是菩萨实地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无眼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无眼清净，可以过是无眼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六神通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六神通清净，可以过是六神通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佛实力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佛实力清净，可以过是佛实力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可以过是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无妄施法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无妄施法清净，可以过是无妄施法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恒住舍性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恒住舍性清净，可以过是恒住舍性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一切智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一切智清净，可以过是一切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可以过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及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及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可以过是一切陀罗尼门清净 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一切之智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可以过，是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预留果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一切之智清净，即预留果清净。可以过，是预留果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一切之智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可以过，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独觉菩提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一切之智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可以过，是独觉菩提清净，与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一切之智清净。一切之智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可以过，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闪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一切智智清净。一切智智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可以过，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与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闪现我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 是生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是夫清净，可以过。是是夫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是夫清净，何以故？是是夫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波陀伽罗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可以过。是波陀伽罗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波陀伽罗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可以过。是波陀伽罗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一生清净，何以故？是一生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一生清净，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如同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如同清净，何以故？是如同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如同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如同清净，何以故？是如同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坐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坐者清净，可以故。是坐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坐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坐者清净，可以过。是坐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过？是受者清净， 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受者清净。何以故？是受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知者清净。何以故？是知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知者清净。何以故？是知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见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见者清净。可以过，是见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见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见者清净。可以过，是见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写：我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我清净。何以过？是我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过？是有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养育者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回顾，是养育者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合一过，是养育者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是夫情景合一过，是是夫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是夫情景合一过，是是夫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落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不得切落情景合一过，是不得切落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落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不得切罗情景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声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一声情景合一过，是一声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声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一声情景合一过，是一声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如同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如同情景合一过，是如同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如同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如同情景合一过，是如同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作者情景合一过，是作者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作者情景及耳鼻舌身意处情景。耳鼻舌身意处情景及作者情景合一过，是作者情景与耳鼻舌身意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情景及演出情景。演出情景及受者情景合一过，是受者情景与演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受者清净，即耳鼻舌身一处清净。耳鼻舌身一处清净，即受者清净。回过，是受者清净，于耳鼻舌身一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智者清净。回过，是智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智者清净。回过，是智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见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见者清净。回过，是见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见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见者清净。回过，是见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84。